乔家头皮都麻了，他下意识观望着包厢里这几个人，盘算着到底是谁的身上会有枪。之前他是怀疑这是千叶和暴风联手试探杜子平的方式，但是现在看到对方把杜子平的家底儿报得那么清楚，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，可能是真的有人把杜子平卖了。只是现在暴风临时抓了个人想炸一下杜子平，他有点怕杜子平沉不住气，更怕暴风手上其实已经有了什么确凿的证据，而且对方把自己叫过来的用意，乔家心里也有些犹疑。台面上他跟杜子平可没有任何的交集，为什么千叶把自己喊过来的时候会特地强调老朋友呢？乔家心里百转千回地盘算着接下来如果形势急剧恶化自己该怎么办，而杜子平的态度依旧平静的毫无破绽。他在暴风和千叶之间来回转了几圈视线，然后冷笑了一下， 想要卸磨杀驴你们也太早了，玩到这儿哪一出？ 要不是太清楚杜子平的来历，乔家都要相信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所以暴风也有些犹豫，他看了千叶一眼，后者拿出了一张报纸。 站在黄静身边的人不是你吗？ 你是只猴都可以，这能看清楚什么？ 杜子平扫了报纸一眼，嗤笑地丢了回去。照片本身很模糊，加上本身还拍成了照片，基本看不见脸。但是光从照片上人的气质和身形来看，跟杜子平还是差距很大。不要说暴风，任何人看着这东西，非要指着说杜子平，都显得很牵强。所以乔家干脆补了一句， 这能看出个鬼？ 他的话引起了杜子平的冷笑，也让暴风的脸色有些难看。他看了千叶一眼，后者直接从后腰掏出一把枪，却不是对准杜子平，而是塞在他的手里。暴风朝乔家的方向动了动手指， 如果你不是警察，就杀了他。 一瞬间，乔家变成了包厢里的唯一焦点。这搞什么？乔家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震惊，他看着杜子平拿起枪，只是掂量了一下就拉开保险直接上膛。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身后抵上了包厢的门。 包先生，这是…… 一边质问一边反手握住了包厢的门把手。乔家心跳加速到了几乎可以直接蹦出来了。杜子平的枪已经举起来对准他了，虽然他眼神里什么情绪都读不出来，但如果乔家是杜子平就会开枪，因为他们都没得选了。暴风眼见着乔家的反应，内心对杜子平的怀疑其实淡化了几分，毕竟如果他身边真的有卧底能接近，大概率也是乔家在旁边引火烧身。但是现在看俩人的反应根本不像是有什么瓜葛，乔家那眼神的恐惧不是假的，这点暴风还看得出来。杜子平持枪很稳，他看着乔家眼神有点同情，即便在这个时候他的反应都依然是滴水不漏，所以暴风在旁边看了半天也找不到破绽。火车正在飞驰前行中，突然疾驰的轰鸣声骤然一变，火车准备进山洞了。包厢内彻底变黑的瞬间，杜子平开了枪，而且是连开两枪。包厢内恢复照明的时候，刚才进来指认杜子平的男人倒在地上，心口中枪。乔家人已经不在包厢里了，但是包厢门边全是喷溅的血迹。杜子平冷笑着放下枪， 你这下属也够怕死的，接下来还打算让我是谁啊？ 屋里没剩几个喘气儿的了，如果对方还要再来一轮，他倒是不介意。如果黄静在这里，会发现这是已经执行过无数次卧底任务的杜子平头一回动怒。不过乔家反应倒是快，他是故意利用火车过洞的时候开枪的，这个射偏的借口很合理。但是乔家的反应竟然比他还要快，电光火石中还能拽过地上那个倒霉蛋给自己挡枪。亲眼看见了这一幕的暴风，虽然心底的疑虑还没有完全打消，但是眼见杜子平连开两枪，无论如何他也很难相信这个人会是个警察。他虽然没做过警察，但是一天到晚跟这群人打交道，基本的规则他还知道，一个卧底哪怕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不能犯罪。其实暴风想的没错， 只可惜他遇到的是杜子平。而乔家冲出包厢以后就直接跪在了地上，他单手捂着自己的肩膀，满头都是虚汗，他挣扎着想起身，但伤口被牵扯到，忍不住呻吟了一声。 哎，真是无妄之灾。 乔家内心直接问候上了暴风的祖宗十八代，刚才要不是他的反应够快，杜子平开枪够稳，这么近的距离他真的是要直接交代了。血顺着伤口沿着手臂一路再到指尖坠下，那个冰凉的感觉让乔家不太舒服。他回想了一下，最近真的有够多灾多难的，继续这么下去，小命还够不够留到看见暴风他们遭报应的那天都不好说了。他不敢在门口停留太久，怕暴风继续找自己麻烦，咬着牙扶着门边站了起来。不管杜子平有没有真正得到暴风的信任，他继续留在这儿肯定不会起好的效果。万一暴风脑子抽筋儿，再怀疑起他跟杜子平的关系，到时候所有人都是死路一条。乔家脑子很清楚自己应该赶紧离开，奈何身体因为失血太多根本不听使唤。眼看火车马上就要出山洞了，他心里一急，也不顾枪口的剧痛，踉跄着直接用身体撞开了过道走廊的门，然后下一秒就被人扶住了。乔家意识有点恍惚的抬起头，就看见了无比熟悉的那张脸。郭林面色不善，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乔家整个人就软到地上。郭林当机立断，把人扶着穿过这节车厢，随便拉开一个包厢躲了进去。这节车厢的保镖刚才被他想办法调出去了两个，还有一个实在是没办法，他已经直接放倒绑起来了。乔家跟着千叶离开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预判了要出事。刚才他一直守在过道那里，就是猜到了出来的不是乔家就是杜子平。而乔家被郭林扶到床上，人很虚弱，却一直坚持没有晕倒。他看着郭林娴熟地给自己处理着伤口，断断续续地开始告诉他包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 事发太突然，所以现在杜子平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他既然开了枪，应该…… 乔家想说应该没事，结果伤口突然一阵剧痛，他咬紧牙后根还是憋不住呻吟声，哼了一声差点背过气去。不夸张，他眼前都是黑的。而郭林则是眉头拧成疙瘩，视线扫过手上的血迹，头皮发紧。 我刚才就应该直接冲进去。 乔家摇摇头。 你冲进去，咱们就一起交代了。暴风有枪，不止一把。这次抓捕恐怕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。 在乔家彻底失去意识前，他脑中残存的就是这句话。乔家在昏睡的时候，郭林始终陪在他的旁边。其实时间正在流逝，如果按照他以前的性格，这时候他应该已经往后继续查找制毒车厢的位置了。但是现在总归得确认乔家没事了，他才放心的下。子弹其实只是擦过了乔家的上臂，杜子平的枪口没有对准乔家容易打出血的地方。但是乔家上一次真正睡个踏实觉是什么时候，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了。三餐不继，晨昏颠倒，再加上精神一直都高度紧绷着，不要说人了，就算是机器也差不多要死机了。人的身体有自保的本能，突然受伤导致的其实是体力的快速流失，以及所有机能提出的抗议。乔家昏睡过去，主要是太疲惫，不是伤口导致的。说到这个，郭林还得感谢孙鹏。如果不是前段时间他被困在孙鹏那里，一天到晚除了睡觉没别的事儿能干，估计他的身体也是强弩之末。而他现在更担心的其实是杜子平。这个时候暴风突然搞这一出，一定不是一直以来怀疑的爆发，更像是有人给他送了消息。而目前火车上的几节车厢都安装了信号的屏蔽器，能神通广大到联系上暴风的还能有什么人呢？郭林心里隐约有个答案，现在最想他们死也最想暴风倒霉的恐怕只有一个人，少东。 但他到底是通过什么办法告诉暴风，又是怎么知道杜子平身份的呢？